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不是小动物，也不是什么摆设珍玩，而是一个孩子，活生生的孩子。养孩子可不是想撒手就撒手，不仅得管吃喝拉撒，还得教他读书识字，礼仪文明。林叔养活自己没什么问题，他四处潇洒，受了伤也没放在心上，往医院一躺又是一条好汉。但现在他傻眼了。 现在怎么办？ 刚才你直接把人一抱，决绝果断就走了，我连拦下都来不及。 我是不是一时心软啊？何友安死了，要是我们再不管，这孩子等死了吧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可能又是何友安的一个陷阱，从他找上我们帮忙开始，就把我们拉进他的局里，直到现在他虽然死了，布下的线却一直在发挥作用，就连你抱走孩子应该也在他的预料之内。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反其道而行，那应该怎么做？ 林瑶姐今天应该就回来了，要么把人送到教养院去，要么你想想怎么跟他解释。 林叔打了个寒颤，低头看去，孩子早已哭干眼泪，安静缩在林叔怀里睡觉，嘴巴含着拇指一吮一吮，好梦正甜。最终孩子被暂时放在岳家，因为教养院离此地太远，一来一回再去银行时间上来不及。过来开门的是老管家周叔，他一看见林叔怀里抱着的孩子就愣住了。 哎，这哪来的孩子？ 嘿嘿，这是岳定堂流落在外的私生子，孩子他妈死了，他就把孩子带回来了。 啊，这怎么这么突然呢？哎呀，大少爷他们都不在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还是先打电话去南京，请三小姐回来吧。哎，对对对，给三小姐打电话。 周叔，林叔在开玩笑的，这不是我孩子，是我们一个故友的，他意外死亡，孩子暂时交给我，等我们忙完就送教养院去。 哎，四少爷，您可别骗我，这孩子跟您长得挺像的。 周叔，你什么眼神啊？ 林叔要不是抱着孩子，现在已经笑得滚在地上，饶是如此，他面容微微抽搐也是忍得很辛苦了。周叔都快被他们弄糊涂了，想象开始插上了丰满的双翼。 是不是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？还是他母亲的身份太低见不得光？哎呀，这都无妨，只要进了咱们岳家就是岳家的孩子，大少爷他们总会一起想办法。四少爷，您可不能让岳家的血脉流落在外呀。 哎呦。 7708号保险箱是汇丰银行众多保险箱里毫不起眼的一个。普普通通，外形与别的保险箱无异，但在林叔眼里，这个保险箱却放着何佑安的遗物和他想要对林叔跟岳定堂说的话，甚至这个保险箱将会是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线索。当两人坐在会客室，亲眼瞧见银行经理将保险箱里的匣子取出又放在他们面前时，林叔捏着钥匙的手心竟有一丝滑腻，既想打开又不想打开，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持续到夹子放在眼前足足五分钟，林叔才终于打开匣子。里面只有一封信和底下厚厚一沓美金。林叔拆开那封信，信里是何佑安亲笔所写，字迹娟秀，与他平日给影迷的签名无异。 林先生，岳先生会见，你们看到这封信就代表我已不在这世上， 我知道你们心中必定有许多疑问，甚至怨怼，觉得我与二位无冤无仇，却平白把你们牵扯进来，实属不易。且请两位先生看在我如今身在黄泉无法亲身致歉的面上，容我将来龙去脉与你们一一道来。我姓何，名佑安，本是一名再平凡不过的女子。我与兄长何长安自小长大，兄长待我亲厚，教我良多，虽名为兄，但于我而言却如兄如父。某日何家忽逢变故，兄长外出失踪，从此下落不明。我苦苦寻觅未果，也曾数度去他生前工作的地方找人，可惜都没有找到线索。许多人都说兄长觉得家境困苦，又有幼妹累赘，故而方才舍家远走，但我始终不信，因为兄长根本不是这样的人。直到有一日，兄长的朋友登门拜访，那是在兄长死后，我已经嫁入了梁家，梁州不争气，赌博欠债被殴致死，我一度觉得天塌了下来，了无生趣，差点就要了结了性命，但是却有人上门送来兄长的消息，我这才知道兄长不是失踪，而是出事死了。他当天提前下宫去参加进步青年的读书会，却被沈时期身边的陈文栋追杀迫害，最终死于非命。临终前他托人给我留下遗言，让我好好活着，还告诉我他前两年在外面结识了一名女子，还生下了一个孩子。看到此处，你们或许会生出许多疑问。不错，我当时就怀疑我兄长的身份并不简单，他连同我嫂子也许都是有另外的任务在身，明面上的工作不过是他们的掩护。那孩子之所以流落在外，也是因为他担心牵连家人，就连对我他也从来没有露出过半点风声。沈时期找到我，培养我成为电影明星，也并非仅仅只是因为我的容貌，他知道我兄长的身份，想要就近监视我，禁锢我，一方面将我视为玩物，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从我身上找到突破口，挖掘出我兄长背后更多的秘密。但我既然知道这一切，就绝不可能让其发生。当我知道兄长所誓死保护的东西时，就更加坚定这个念头。我与沈时期交往越深，我的所有在他面前也毫无遮掩，他知道我对兄长的过往来历一无所知，渐渐的就对我放松了警惕。再加上我逃不出他的手掌心，对他言听计从，他也慢慢的让我知道了一些事情。我也由此发现沈时期背后还有一个程先生，这个程先生能耐更大，来历更为神秘，就连沈时期在他面前也温驯得如同一条狗。我知道从他身上一定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果不其然，我发现了程先生的秘密。我想以岳先生的能耐，你们想必也已经得知程先生的一些情况。他本姓程田，单名一个公，是日本人，往来于上海与东北之间做生意，生意做得很大，上海黑白两道都有他的人脉。许多人觉得他和关东军关系匪浅，但实际上他就是关东军在上海的代言人。我从程先生那里得知了一个消息，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，我要将这个消息送出去。如今这个消息里的内容已经悉数发生，告诉你们也无妨，不过这里先不提，先说说我自己。我起初只是为了追查兄长的死因，为他复仇而已。但说来可笑，沈时期一手将我培养成为电影明星，而我出演的那些电影有许多揭露社会不公、呼吁青年爱国进步的角色。不知道沈时期知道之后会否后悔，但是后悔也没用，他只能在地府里找我算账。也许是入戏太深了吧，这样的角色演多了，我对沈时期和程先生愈发无法容忍。 像他们这样的人在这片土地上也许还有很多，但能减少一个两个也是有益的。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杀了程先生。 何有安的信件有些啰嗦，但更像是他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心迹，更像是他明知自己死期将近，回顾前尘种种不吐不快的倾诉。林叔眼前仿佛浮现这样一个女子，她坐在书桌前，时而托腮思考，时而落笔书写。外面天亮了又黑，黑夜之后又见晨曦，云开云散，日升月落，一封长信逐渐成型。不知何时，岳定堂将椅子搬过来，坐在他旁边，与他共读何氏遗书。桌子上多了两杯热水，林叔握住杯子，借此暖手。他继续往下看。 要杀程先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必须做一个完整的局。首先是将我自己撇清，因为我兄长的身份，这些年程先生和沈时期一直没有消除过对我的怀疑。如果被他们怀疑到我身上，那么整件事就进行不下去了。其次则是不要牵连我身边的人，哪怕最后发生万一之不幸，我恭为程儿身先死，最好也只到我为止，不必再扩大下去。于是就有了之后一连串针对我自己的死亡威胁信。因为直接刺杀或者暗杀程先生显然是不可行的，程先生是个极为多疑的人，否则这些年以他的财富和能力，大可在上海滩出入高档场所，与众多大人物谈笑风生，而不必行事低调如斯。正是因为他也深知自己的身份一旦曝光，很容易引来各种不测，就连吃饭他都要像古代皇帝那样先让人尝一口。这件事情从前是他另一个情人做的，后来则是我做的。对程先生身边的人来说，这不是一件苦差事，而是非常值得他信任的人才有幸为他试菜试药试毒。对此直到写下这封信，我依旧无法理解。也许这就是权钱的魅力吧，我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。死亡威胁步步为营，程度由轻而重，从放在寓所二楼窗台上的警告，到影院首映里的刺杀，我从来都没有对自己留情过。我知道得自己先入戏才能取信于人，尤其是林先生你们这样聪明的人。自然单凭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整个布局的，幸好兄长生前有个姓陈的朋友，他同样想要刺杀程先生，所以从头到尾多亏他的帮助。首映里那日刺杀我的人就是陈先生另一个姓肖的朋友，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，也无意知道他们背后是否还有人或者组织存在，只知道他们的目的与我一样，都是想要程先生死。既然殊途同归，便是志同道合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